据南朝鲜的新闻一报道，南朝鲜的共同民主党釜山市委19号发表一项声明，表示谴责美国的生化武器实验。此外，釜山市党委员长表示要求美国全面撤销威胁釜山市民生命和安全的生化战争计划，并强调今后将采取措施来坚决应对生化武器实验。